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唔同层面嘅一张图画，俾我哋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后嘅意义。 嚟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今日请嚟啲 William Leung 同我哋讲下啦。头先都讲咗你即系影咗好多好多相啦。于是咧后期咧开始咧就创立咗叫香港公共屋邨图片集嘅。又讲下呢个目的同埋宗旨啊。嗱，见到咧你个 logo 出现咗啦，讲识下。 其实喺千禧年代开始啦，就喺网上边贴相，影咗啲相其实都要发布出嚟噶，都搵个搵个渠道去貼出嚟。咁早期咧，其實喺討論區貼相。咁但係你知討論區嗰啲文咧，就隔得一段時間咧，就推到落去無底深潭，就好難揾得翻呢啲文出嚟。咁所以大概喺2007年度咧，就成立咗一個網誌。咁嗰時喺個網誌度咧，就開始寫一啲關於屋邨嘅文章，同埋咧就會貼一啲相出嚟。咁譬如一啲。其實我分了很多個題材，可能關於屋邨的舊屋邨的設計，可能是屋邨的粉色工程、顏色的演變，甚至是一些關於人民生活的景象。透過慢慢不同的分類呢，就出了很多的文章，開始就積累了一班觀眾了。但是去到大概應該是2013年左右，那個網誌呢就開始就即係冇咗啊！那個平台咪冇咗啦，咁啊要去邊度再發布呢？就搬咗去 Facebook 啦。喺 Facebook 度再開咗個專頁，就叫香港公共屋邨圖片集，就再去分享翻上邊。咁我覺得Facebook 都好有個好處嘅，就係好直接嘅，可以直接可以接觸到好多嘅一啲 觀眾啦， 朋友、觀眾朋友咁樣嚇。咁但係咁當然啦，其實在 Facebook 咧就未必咁容易可以接觸到好多人嘅，其實都需要大家去 like 同埋去 share， 先至可以即係一路再將啲相分享出去。 明白。同埋咧，你都做咗好多啦，即係喺20年裏面咧，即係已經拍咗200,000張相啦。即係你一定要分類，同埋你可能要自己都做咗啲 floor plan 啊，甚至係講下，譬如本身每棟屋嘅尺數係點樣樣啊，等大家知道原來個時代變咧，個政策咧其實係都係嗰樣嘢，只不過有寬鬆嗰樣嘢。不如又睇下啲相片啦。 好啊，好啊。我除咗中意影相之外咧，我好中意收集屋邨嘅一啲資料，尤其是係一啲舊嘅一啲可能係啲文件，咁啊邊度揾咧？其實就都係去啲圖書館啊，咁啊睇翻以前一啲可能係啲房屋署嘅年報啊，或者係一啲新聞嘅報導啊咁樣，咁慢慢咧就會揾翻一啲 好似啲 floor plan 咁。 係啦，咁但係咧我揾到個 floor plan 咧，可能係好簡單，可能佢淨係畫咗一兩個單位嘅啫，甚至係。咁我點做呢？我就要自己用電腦用軟件咧，就自己畫翻一次出嚟。咁其實透過呢啲咁嘅過程咧，其實會了解多咗屋邨個 本身構造 係。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咧呢一張相係十字型大廈啦。咁其實十字型大廈咧就喺70年代係一個都係一個經典啊，因為咧曾經係最高嘅公屋嘅款式嚟嘅，因為30層嘅有。咁佢有咩咁特別呢？就係你見到咧，佢以前啲公屋咧就長形啦，好長，嗰幾十個單位咧就係兩邊排開嘅啫。咁佢咧就用一個十字形方法咧，就每邊放12個單位，咁咧就平均分布咗。同埋個好處咧就係 佢通風啲 啦，通風啲， 幾邊都係。 係啦係啦，咁所以咩方向都可以都可以有。 係啦，就可能有陽光度，有風度。 係啦，所以見到其實去到70年代開始咧，開始變啊啲設計。咁透過呢啲歷史資料咧，會感受到屋邨嘅變化。咁其實對我影相都有一個，我都有個幫助喺度。 係啱嘅。咁下一張去睇下咯喎，係又唔同咗。 係啦，呢張其實就60年代嘅慈雲山嘅寫字區。咁點解我會 整呢張平面圖出嚟咧、嗯，其實呢張係潮汕山四十七座，正正就係我以前婆婆住嗰棟大廈嚟嘅。咁、哦、但係呢棟大廈咧喺1992年已經拆咗㗎啦。咁、 嗯、 我咧就喺我應該係讀書嗰時咧就揾到呢啲資料。咁但係揾呢啲資料都係因為佢唔會每棟大廈都有個平面圖揾、嗯、得翻，你可能揾到啲相類似嘅啫。咁我咧就揾用翻呢啲單位嘅尺寸啊、大細啊，就自己砌翻，靠我自己嘅記憶， 嗯、 砌翻呢棟大廈個平面圖出嚟， 係 啦。咁、嗯、其實都係迴避翻，其實我認婆婆咧住喺邊一個單位。 咁都其實幾睇到咧，頭先正正咁講啦，即係變遷就係一個公共屋邨個設計上同、 啊、 環境變遷都有關係。 係啊，譬如我頭先講過話啊，冷巷成日人話叫賣啲豆腐花、缽仔糕，其實就喺嗰條咁長嘅冷巷嗰度發生好 多嘢。變咗有個空間喺度，大家都係。 係啦、啊，見到中間有個升降機，但係好大、嗯。我記得細個嗰時咧，就好多太太咧喺度車棉花，其實咧佢哋就係啲工廠區咧，就攞咗啲原料俾佢哋，因為佢哋就可能照顧家庭，唔係咁方便做全職。 係 咁啲工廠咧就攞咗啲原料運到嚟呢棟大廈，咁佢哋就係喺 攞貨啦喺度做嘢。 係啦，就喺屋企門口攞個空地嗰度自己喺度做一啲賺一啲外快咁。咁其實你見到公屋嘅設計咧就係、是大家好識得利用呢啲咁少嘅空間，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又嚟咯喎。 呢一張就係、是我將60年嘅公屋嘅演變， 嗯、 我將佢大概擺埋落一張平面圖用。咁呢張相應該係呢、這個平面圖應該係4年前嗰、 嗯、 時整，嗰時都好個反應都幾大啊！點解？ 因為做好多比較 係 咪？ 係啦，就係、是、其實講咩咧？就係、是嗯、啊，點解我哋會越住 越細咗 係咪？越細嘅咧咁啊！咁、你見到其實由54年啲寫字大廈每個人。平均可能得20多尺，即係大概可能2.幾平方米、嗯、啊。咁去到80年代啊，我哋已經增加到4至5個平方米。 嗯、 去到90年代，見到94年有和諧式公屋出現，差唔多咧，每個人有10平方米咁滯。咁點解去到而家 又縮翻細咧？ 係啦，好似又每人得翻7平方米咧。咁其實咧，佢縮細嘅原因咧就係點解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因為喺90年代初其實。有個佢編配房屋時候有個要求，每個人咧就唔少過7平方米。咁、但係好多時喺90年代咧都比較寬鬆啲、 嗯， 可能咧其實雖然每個人最少有7平方米，但可能佢編配嘅時候咧可能差唔多喺到10個平方米㗎啦，每個人有。咁、但係調翻轉近年嘅新公屋個設計咧，就反而盡量好似迎合7嘅倍數咁啊。譬如兩個人嘅單位咧，大概可能14至15個平方米，就唔會有咁多嘅。叫 buffer 咁、變咗除翻開條數嘅時候咧，你感覺上咧就好似 細咗啦。 點解細咗嘅咧？咁、但係其實咧，佢都仲符合翻 佢嘅要求 最低嘅要求。 就咁啦。咁好啦，下一張去睇下啦。 呢一張咧就係、沙田瀝源村。咁、我想表達嘅咧就係公屋咧嗰個粉色工程咧，好、好吸引我去追逐呢樣嘢嚟嘅，點解咧？大概每隔10年左右咧，佢就會變咗另一隻色。咁、其實呢一張相嘅下一張相咧， 好啊，我哋睇埋下一張， 就係、是、翻新咗之後嘅樣嚟。 嗯， 其實同一個角度， 係啦， 係啦，係啦。咁你見到原本係綠色嘅， 嗯， 而家就由咗條紫色， 就條魚啊走。 係啦，原本以前嗰啲魚係細細條嘅，而家又變咗成長咗啦，變咗大魚啦。咁其實就都我覺得就係好特別，因為可能喺私人樓未必會。 咁樣改變曬，係啦， 成個顏色去改變，可能甚至翻新嘅時候，只不過由翻之前嘅色咪算咯，係、嘛？咁但屋村好特別嘅，一油咧可能成個感官都唔同咗。 咁同埋咧，頭先我咁講啦，即係呢村嗰時咧，我自己去過咧就係麗德村，我印象都好深刻，因為個麗德村好似圓形咁設計，好特別，影相好靚，同埋好多電影都喺嗰度拍過嘅、所以就係影都係我都好中意嗰度。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喎。嗱，呢本你本書啦， 係啦， 又講下你。點樣會籌備呢本書啦？同埋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咧，咁多資料，咁你點去分類呢？因為200多萬，即係20多萬張相啊、當時你可能要分東古亭啊、遊樂場啊，好、多唔同嘅嘢，你點去分類呢？當時 其實咧就唔識，開頭真係唔識嘅。影完咧就哇，點解好似好難揾得翻？好似記得喺個腦海度有影過嗰張相，但係揾嘅時候咧就好難揾。咁、慢慢咧我就用日期。去分類啦，即係分咗唔同嘅資料夾。 是日期的，跟住我另外咧就會有一個類似係一個表， 係 就關於我邊一年、邊一月邊一日影過邊一啲屋村，咁、慢慢日積月累咧就會見到有個好有一個好大嘅 secret 係咪？自己 係啦係啦係啦，咁唯有用呢啲方法咧，我先可以 即係記翻喺邊度， 係啦，比較快速去揾翻啲好年代久遠嘅相，係啦。 咁但係當時咧，你每個禮拜嗰時影幾多相啊？ 通常一個禮拜會抽一至半日去影，星期六日放假咧就會影。咁早期有數碼機嗰時都未必影得好多，可能一個禮拜都係影二三百張。 咁之後就影得多啲啦，再 之後影得多啲，點解咧？就因為我開始要影埋啲人嘅時候咧，我會影多咗，因為我影一個人影一個生活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影多好多張係。同一個人嘅，因為可能佢做咗唔同嘅動作，我要影多幾張咧，睇下邊一張 最能表達當時嘅情況。 係啦，係啦，咁慢慢就會，而家就越積越多相咯。同埋我分類嘅時候咧，就會因為而家個題材多咗，以前可能淨係純建築，就係關於屋村同唔同嘅屋村同建築嘅啫。咁而家就係唔同嘅屋村建築之外咧，就有人，甚至係頭先你見到個甚至係貓嘅， 係啊， 冬菇亭啊，一啲遊樂場， 係啦， 咁變咗慢慢就多咗好多元素出嚟，咁所以一個好有效嘅一個系統去記錄、去分類翻呢啲相，其實好重要嘅。如果唔係咧，你影完咧隔得 好亂， 一段時間就唔記得咗啦， 冇錯。 你又要不斷喺度睇翻啲舊嘅 folder 嘅時候咧，就會浪費咗好多時間。 咁我想問一下啦。一般市民睇到哪幾個 folder 佢零零舍舍係好多反應咧？ 我比較印象中就係遊樂場都好多反應。 當然啦， 係啊，因為 曾經好多人玩過嘛，因為 係啊，尤其是啲木馬咧有好多款式。咁我曾經貼過一張相咧，就係將廿幾款木馬放曬喺張相度。咁其實就係大家個感覺就好強啊，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我哋去到以前去遊樂場玩木馬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款噶嘛。其實咧就揀自己中意嗰款。譬如我咧就中意可能係中意賽跑車嘅，我就會淨係玩跑車嘅款。隔離大笨象咧我唔玩嘅可能。咁其實某程度上我哋投射咗自己喜愛嘅一啲東西咧落呢啲木馬嗰度。咁但係調翻轉而家嗰啲木馬咧，反而個款式又冇咁多，以前叫做有得揀啊，真係，即係可能個小朋友淨係霸住嗰只玩，因為嗰只佢覺得嗰只木馬係 佢中意，係啦， 係啦，咁我覺得呢啲相就會觸動到人，因為好多時候就會大家諗翻以前 嘅兒時機， 係啊，以前啊，我對邊幾款係有特別喜愛嘅， 或者冬菇亭啦，好多人可能都問過，係 啊係啊， 我喺度食嘅嘢啊，或者有啲咩事件發生過啊，係嘛？ 係啊係啊，就算係。可能好多冬菇亭而家都要改裝咗，甚至係拆咗有啲啊。咁但係當你去第二條屋村，都見翻呢啲仲係咁原始大排檔嘅冬菇亭嘅時候，某程度上你都會投射翻自己嘅感覺落去。雖然你唔係住嗰條屋村，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去影相都係咁，將自己嘅感情投射去。我對其他屋村嘅一啲喜愛，投射翻去而家仲未拆嘅屋村嗰度咁其實呢個都係持續去影相嘅推動力嚟嘅，因為影相嘅目的係咩咧？有時成日都問自己嘅，其實就唔係為咗呃 like 嘅，即係如果你為咗呃 like 去影，其實影屋村可能都未必係最好嘅元素啊，即係你影啲靚商業化啲，可能先呃得多啲 like 貓貓多啲啊， 係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去影屋村，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唔係為咗要得到啲咩嘅回報，其實係為咩咧？就係、是找回自己的感覺，找回自己可能以前一些拆了屋村，可能我婆婆以前住慈雲山已經拆了，我就要找回這些感覺出來，我就是投射回現在你新屋村那裡，所以不斷會去探索追蹤。 那講一下你籌備這本書呢，即其實有多長時間，怎樣去揀一些相片或者各方面的東西，因為現在手頭上我們就出了現在這個新書啦，在今年的書展裡面也都是見到這本書的，那我講一下這本書的東西，個編排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一直都想做一本攝影集，因為都影咗差唔多超過二十年嘅屋村啦，咁我覺得係時候都做一個半中場嘅總結，睇下呢二十年自己影相嘅變化，亦都反映到公共屋村嘅演變，咁其實早三四年開始我都有呢個 構思 想做，咁但係 個方向點樣做呢？冇乜頭緒啊。咁去到今年開始就有 人唔落嚟 出版社啦，又邀請我不如有冇興趣呢？不如出本書啦咁樣。但係咧就要趕住今年嘅書，其實個時間就好逼，我都驚做唔到其實咁都感謝出版社啦，都其實都好喺咁有限嘅時間去做咗呢本書，其實大家都要做通宵喎，好多時就係夜晚兩三點仲喺度傾緊電話，點樣去砌呢本書出嚟？咁呢本書我寫嘅時候咧，佢除咗相之外，其實我都寫咗啲有文字嘅部分。咁但我就唔會用一個好客觀嘅角度去表達屋村，因為我唔想呢本書變成一個手冊，好似話邊條屋村就係邊一年落成啊，邊一條屋村咧就發生過啲咩？ 即係咁好冷冰冰嘅感覺，想用翻啲一啲個人經歷。 係啦，所以我就會首先用自己細個對屋村嘅感覺，點解會中意屋村呢？從一啲細個嘅經歷，慢慢點解我會攞一部相機去影？去到最後，我發現到屋村其實有啲咩嘅咧？咁所以呢本書咧會分咗幾個部分。第一部分就係我自己嘅成長經歷同屋村嘅關係啦。咁第二部分咧就係我見到屋村喺呢，雖然我影咗二十年相。但我喺呢二十年想影嘅相裏面，其實我會影過由五十年代去到而家2018年嘅公屋嘅。咁我會喺第二部分咧，就將呢啲屋村咧濃縮咗做一個影集。你會見到由最早其實七層大廈，冇洗手間嘅一啲好舊式嘅公屋，慢慢發展到而家啲四十幾層高嘅公屋。咁其實中間就會見到一個演變喺度。咁去到另一個部分，下一個部分咧就係關於一啲人嘅生活嘅，可能係頭先講過啲萬國旗啦，一啲係冬菇亭遊樂場，甚至係啲居民喺屋村嘅日常生活嘅畫面，咁係比較投射咗自己啲感情落去。咁喺度最後一個部分咧，就係從視覺藝術出發嘅，就係譬如頭先公共屋村嘅顏色嘅視覺藝術啦，建築線條嘅視覺藝術啦，咁就組成咗呢本書嗰個結構出嚟。 係，咁但係你諗呢本書嘅時候咧，好似係話齋，你呢本書同你一般外面，譬如政府出都有出過一啲公共房屋嘅，即係叫做 website 啦，有咩分別咧？你自己覺得？ 我諗政府佢去出一個 website， 甚至佢出嗰本書嘅時候咧，或者喺一個叫年報嘅時候咧，佢 歷史性係咪？ 係啦係啦，佢用嘅相都係比較，我覺得個感覺咧就係、是。官式少少，即係咩叫官式咧？就係、是、通常可能佢係呈現緊一個事件嘅，可能裏邊有一個 event， 又可能有英女王嚟參觀愛民村，咁嗰時嗰個時咧就會影咗好多相啦，因為有皇室成員嚟參觀啊，甚至可能而家係特首去巡一啲新屋村，都會有啲相嘅，咁但係反而就可能少咗啲生活嘅畫面，甚至係一啲叫做越咗界嘅畫面。譬如你頭先見到公共大廈出面晾咗唔同嘅萬國旗喺個走廊爛河嗰度，其實嚴格嚟講係唔得噶嘛，嚴禁曬晾噶嘛。咁所以你喺官方嘅網站咧，應該就揾唔到啲相嘅，因為呢啲咧叫做叫唔出得街，犯咗例嘅嘢啦，叫做可以扣你分噶嘛。但係相反，從我自己角度去影嘅時候咧，就冇咗咁多啲顧慮咯。 這個就係一個即係唔同嘅有趣的地方，就係、是、我哋人民影嘅嘢同官方諗嘅嘢唔同。可能佢真係一啲歷史性嘅嘢啦，好似話齋事件對可能官方好重要，但可能對市民嚟講未必係最重要嘅嘢，係嘛？可能我哋個人嘅經歷係比較多啲嘅。同埋你本書咧，其實早嗰時又遇到啲咩困難或者係有趣嘅嘢咧，我哋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困難咧就係、是。在咁多相裏面揀啲咩相出嚟咧？我覺得係好困難。首先係另外仲要寫字啦，咁寫都差唔多寫咗四萬字，不過最後就即係濃縮咗少少啦。咁第日首先就係要揾到個方向，其實揾到個方向好難，就好似其實自己攝影咁樣，開頭攝影入一條屋 村，大海撈針咁。 係啊。以前去入一條屋村影相咧，都係冇乜目的嘅。見到乜咪影咯，咁變咗影出嚟咧，啲相冇乜感覺。其實咧就好多時去影相咧，都要自己一個 準備，在思考上的準備，甚至是當你見到一個畫面將會發生的時候，你要有一個預感。譬如我見到剛才說有隻貓在個爸爸旁邊陪他讀書，我的預感就是希望隻貓望住個爸爸。其實這個就是用時間去等待。首先，但是影的時候我自己都有一個 構思 在這裡。去到出一本書，其實我想都是要這樣去鋪排出來的。如果你就這樣說純粹不如將照片最漂亮的擺出來就可以了，那我覺得變成裡面的結構很鬆散。所以我跟出版社那些朋友都傾過，就是怎樣屋邨應該呈現什麼出來呢。所以我就之前講分了幾個不同的部分，就其實你見啲相咧，其實個排位咧都好有心思嘅佢哋嚇，甚至我都學到好多嘢啊。因為我自己睇翻自己啲相咧，我未必覺得個感覺好強嘅，有時反而從第三者嘅眼光去睇翻我啲相咧，可能佢哋睇出嚟感覺又唔同啲，因為攝影集就唔同話係你自己貼一張相上網，因為攝影集係整個系列嚟嘅嚇，唔係一張相，係呢二三百張相要有個結構嘅關聯。咁我見到編輯朋友咧排版好有心思啊。佢哋可以將唔同屋邨嘅相排埋一齊嘅時候咧，原來佢揾到一個好 共通點， 相同共通點嘅元素。咁我記得有一頁咧就係、是、有一張相咧就喺樂華南村停車場上邊有一個梁挺好出名嘅，而家就好中意去打卡。咁有個女仔咧，就個男朋友幫佢影相啦。個女仔好嬲個樣，叉住隻腰，望住男朋友。其實就係一男一女嘅一個情侶嘅一個畫面啦。咁啊，見到有個圓形，因為嗰、那個、那個涼亭有圓形嘅。另一張相咧，就係、是、牛頭角下村十年前影嘅相嚟嘅，就係、是、以前啲舊村咪有啲通花磚，圓形嘅。咁啱就兩隻麻雀仔停留咗喺兩個通花磚嘅格仔嗰度，咁變咗呢兩張相擺埋一齊咧，原來個感覺出咗嚟好強啊！ 對話大家喺度， 係啊，大家都係一個情侶嚟嘅，好似大家都係個圓形，嗰度喺嗰啲幾何度發生緊一啲事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出版本書嘅 編輯啦， 係啊，好重要，俾個感覺好唔同，令到啲相可以互相之間有個火花出 現。咁呢個都係個好事，即係令到你可能重整一次咧，知道原來你嘅作品裡面咧都有啲可以貫穿得到啊，令到啲觀眾或者其他人睇咗有即係唔同嘅感覺咁樣。好啦，咁其實你下一步會點樣繼續去再做落去咧？ 我諗下一步就係、是首先係攝影嘅創作上都要繼續去思考，因為我覺得就影相就好多階段。其實自己以前都經歷過一些失敗的，其實我覺得失敗是很正常的，因為你要失敗過，你跌低過呢，你才記得你錯過什麼，下次就不要再犯這些事。因為以前影相，尤其是頭那十年去影屋邨呢，沒什麼準備，剛才都說過了，進去見到什麼就拍咯。那變成有時同一條屋邨隔一年又再去了，我都係由翻同一個正門行入去，去翻另一個門口行出去嘅時候咧，你影啲相睇翻，哇！點解同以前一樣嘅？變咗咧就其實我做咩仲要繼續影？我都影曬二百幾條屋村啦，咁樣自己都曾經問過自己呢啲問題。咁其實攝影都出現過好多啲叫樽頸，咁慢慢咧開始就自己去反思啊。其實咧就係因為自己冇準備。點解你入去嗰時唔諗下你揾到啲咩咧？ 係 啦，你諗住遇到啲咩畫面呢？譬如頭先愛民村嗰張相，好多層樓人浪皮嗰張相，其實我都有諗過嘅，就係、是、去嘅時候可唔可以每一層都有人浪皮呢？因為未必你遇到每一層都有嘅，其實好多時都係其中三四層嘅啫，另一啲就空咗㗎啦。咁我就揀個日子咧，就係、是、落完雨之後。落完雨之後，因為你隔咗幾日冇太陽啊嘛，咁嗰時咧就會好多人出嚟晾衫，你就最大機會可以遇到呢啲畫面，咁慢慢就會改變咗， 係啦，即係拍攝嗰陣時， 係啦，自己有一個 層次諗多咗， 開始有一個心，有個 USB 插咗喺個腦度，我要啲咩資料咧就入咗個記憶落去，咁所以而家嚟緊咧就係、是、都會朝咗啲方向，就係、是。可唔可以再諗多啲唔同嘅？ 再闊啲，再深啲。 係啦，係啦。 或者甚至可能將你香港作品同外國作品做一個比較咁。好啦，當時你做書展咧，啲人嘅觀眾有咩反應？ 因為書展其實都好急啊，出呢本書。其實第一日書展都仲未有 到貨，要下晝先至有得賣本書。咁、嗯、其實都好開心，因為喺自己個 Facebook share 嘅時候都好多網民嘅反應都好好、嗯、支持啦。其實因為始終第日大家喺網上面都認識咗好多好、嗯、多年啦，叫做咁。亦都 直接聽下你 talk 啊，聽你分享。 係啊，有個分享會，同埋本身關於屋邨嘅攝影書，我諗應該唔係話太多，因為就算你喺網上面見到，其實都係彩虹邨，叫做打卡位啦，即係彩虹南山嗰啲。 嗰幾間咯，即係嗰幾度。 如果唔係，就你要睇官方嗰啲 嗰啲就好多 年報嗰啲啦，係啦。咁真真正正可能屬於屋邨嘅攝影集，而又唔係話太過說明文去太過客觀去演繹出嚟嘅時候，就未必咁多咁所以希望都啲網友都喜歡啦。 咁、嗯嗯、但係當時咧，頭先你亦都話有啲網友都會喜歡咧。佢、 嗯、 哋有冇諗過啊？點樣能夠好似你咁樣可以做嗰個資料蒐集、嗯？當然咧，每個人嘅資料蒐集可能係個角度唔同嘅、嗯。有冇話大家都會交流一下咁樣咧？ 因為我諗其實喺咁多年嘅分享拍攝裏邊咧，其實你會有積累咗班觀眾嘅、嗯，其實慢慢潛移默化咧，嗰班觀眾都會喜愛咗去影屋邨。咁其實好多時候去影屋邨，其實點樣去影係最難嘅。 係咯，冇錯。 咁多嘢可以影，咁變咗而家喺影屋邨就係打卡位，就因為你好似有一個叫做一個參考啊嘛，咪、嗯、大家去影嗰張相。咁但係其實你悶噶嘛、 嗯， 你去打卡位影就其實嗰張相就 係咯，都係嗰位。 你將你自己放喺張相入邊，其實嗰張相係屬於你自己嘅啫、嗯，就唔係話屬於大家。咁其實我希望影相就係除咗我自己隔咗好多年後睇翻呢張相，對我有一個回憶之外咧、嗯，我都希望其他人睇到張相 有共鳴多 啲，都係係啦，都係諗翻其實原來自己屋邨嘅生活係點咧。咁、嗯、其實呢個係我嘅初衷嚟。 嗯， 我影相係除咗為咗自己嘅一個興趣之外咧、嗯，都希望人哋睇到嘅時候咧，都有一個感覺喺度。咁慢慢就會令到啲聽眾咧，啲觀眾咧。都開始佢自己都攞部相機去影，咁我哋影嘅時候開始影咧，就首先可能會參考一下你方法啦，咁啊，其實慢慢佢哋都會自己有自己嘅思考， 嗯、 自己嘅影嘅一個風格出嚟，咁其實我都好開心啊，見到，因為以前可能唔係咁多人關注呢啲最尋常、最本土嘅畫面，咁但係而家多咗人去影，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大家都係好努力咁記錄緊我哋香港嘅一啲回憶。 係咯，即係可能呢一個片段就係、是、其實咧，公屋邨都係好多人曾經經歷過嘅嘢啦。你都見證咗其實好多屋邨，無論個設計上啊、建築上啊、顏色上啊，或者佢可能啲配件啊，譬如遊樂場或者冬菇亭嘅即係演變啦、你而家有啲咩特別嘅感覺？譬如而家會唔會係難入咗好多啊？或者係已經哇發覺已經同你以前昔日個睇嘅去影咁多相嘅時候係咪好唔同咧？ 因為近呢二十年到公屋就裝咗啲保安大閘，咁啊而家你就好難入得到去咁。但係以前咧就舊屋村就四通八達嘅。 冇錯。 同埋你見到咧就係而家啲新屋村咧就自己一座嘅啫，就唔會黐埋隔離幾座。咁頭先咪見到張黃竹坑村幾座黐埋咁啊。咁、其實呢啲就係正正就係屋村嘅演變嚟。 嗯。 同埋而家近年開始就係商場就私有化咗啦，咁啊以前的屋邨很有趣的，商場呢每一個鋪位它做什麼生意呢，其實 政府就多些選擇的，它規劃了的， 是的， 有濕貨乾貨， 是濕貨乾貨文具甚至是診所， 多樣性多一 些，是不是，它一定是指定了那個鋪是要做什麼 的行業的，所以一定會很百花齊放。但是現在你看到呢，它一些私有化了的公屋商場呢 都是吃東西多啊，買衣服啦， 甚至是已經不是主要個對象，唔係住喺屋邨嘅人啊，係住喺嗰條屋邨隔離啲比較富有嘅嘅屋苑啊。譬如你見到九龍樂富嘅一個屋邨商場咧，佢賣啲嘢咧好點講咧，即係好高檔，連個街市都賣啲比較名貴啲嘅嘅蔬菜啊、生果咁啊。其實佢嗰個目標咧就係附近。廣播道嗰啲叫做 富啲嘅人 富户咯，係變咗，已經屋邨商場未必已經係淨係 照顧當時屋邨嘅人。 屋邨嘅人， 嗯，咁呢樣都係幾多值得反思，因為點解咧？正正係咁咧，可能令到我哋咧，即係更加百物騰貴啦啲嘢。第二樣就係可能我哋需要揾以前嘅文具鋪冇咗啦，寶鞋又冇咗啦，可能整錶又冇咗，即係變咗我哋好多嘢咧，而家係更加難揾咗。某啲我哋生活上所需，譬如整粒紐啊，揾個釘啊，可能扣嗰啲咧，而家越嚟越少。 係啊係啊。 咁所以其實可能係令到我另一樣嘢係浪費。物資更加多， 係啊係啊， 因為我哋冇得修補嘛，我哋要等咗佢先得。 以前我記得就係、是、你喺屋村咧嗰啲麵包鋪咧，全部都係小店嚟嘅， 冇錯， 就冇連鎖店嘅以前。每一間麵包鋪賣啲包啲味都唔同啲、啊，就算大家都係菠蘿包，大家做出嚟嘅都係個感覺都好唔同，所以我覺得呢啲係好吸引人嘅回憶嚟。 咁好啦，今日都多謝你上嚟同我分享咗好多關於公共屋邨嘅嘢，希望將來咧你出咗更加多嘅唔同嘅新嘅研究啊、新嘅書籍啊等等，同大家分享更多。咁呢陣同觀眾同聽眾講再見啦， 好，拜拜，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